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1集，温柔乡五。陈欢醒过来的时候，大腿疼得厉害，像是被抹掉了一层皮。轩辕凛不肯坐到最后，陈欢不明所以，但现在倒是有点庆幸，只是用腿而已，他都这么凶，要是真的坐到了最后，他恐怕要很久都起不来床。他翻了个身，懒洋洋地哼了一声，慢慢抬起腿来，探手去摸，那里火辣辣的，疼得他躺也躺得不安生。床上垂着的帐子被撩开，轩辕凛探头进来，握住他乱动的手，才上了药，不许乱碰。陈欢苦着脸，想是不是又给他上那疼死人的药，怪不得这么疼。疼这种事忘了也就忘了，一旦想起来，就怎么想怎么疼。此时他心里想着以往上了药疼得死去活来的场景，浑身一颤，越发耐不住，总觉得大腿根疼得他心慌。他在床榻上滚来滚去，哼哼唧唧地喊疼。轩辕凛神色一僵，他久不发泄，一时情动就有些控制不住。停下来的时候，陈欢的腿颇有些惨不忍睹，可要说真的伤了那也没有，只是他本就白，皮肤又嫩，这红彤彤一片看过去便有些触目惊心了。你别乱动，我再给你上些药。陈欢一个机灵，爬到床角藏起来，用力摇头。 不上药，已经这么疼了，要是再上一层药那得有多疼啊。 他一个劲摇头不肯答应。轩辕凛想起他以往就是这副样子，一说上药就像是变了个人，怎么凶都不肯听话。以往他那样不苟言笑，凶起来也还唬不住他，逼得他非要动粗，如今他凶不起来，该怎么上才能把这药上呢？轩辕凛有些发愁，眉头轻轻皱起来，给你上不疼的药。他见陈欢仍旧十分抗拒，忽地醒悟过来，自腰间抽出把匕首来，在掌心划了一刀，然后上了药给他看，真的不疼。陈欢呆了呆，连忙爬到他跟前，抓着他的手看他的伤口，就是再好的药也不能立时便将血迹止住。此时轩辕凛掌心血淋淋一片，显见刚才割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拿捏力道。陈欢气得发抖，死死盯着那伤口不肯动弹。轩辕凛只当他还不肯上药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不肯上药也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他话没说完，陈欢忽然推开他，扭过头去不肯再看他。轩辕凛一愣，有些茫然，这是怎么了？他盯着陈欢的背影有些回不过神来，不肯上药也不必发这样大的脾气，竟然还不肯理人。轩辕凛拍拍他后脑勺，等会儿再生气先用饭。陈欢撩开被子钻进去，连发顶都藏了起来，一声也不肯出。轩辕凛越发摸不着头脑，这气怎么看着越生越大呢？他将被子扯开，这样的天气当心捂出痱子来，吃了饭再闹脾气。陈欢抢被子抢不过他，翻过身来狠狠瞪他一眼，干脆面朝下趴着，将脸埋在枕头里，只露出后脑勺来给他看。轩辕凛只觉头疼，他果然是十分不会哄人。然而陈欢这个姿势，他抬手就将裤子扒了下来。陈欢手忙脚乱，又想着翻过身来，又想去提裤子，结果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背心就被人摁住了。那只手掌很有力量，陈欢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死鱼，用尽了力气就是没法动弹。他恨恨地咬着枕头撒气。轩辕凛脱下他的裤子，轻轻碰了碰有些发紫的腿根，眼里闪过疼惜，眼前突兀地闪过当日陈欢挨了板子后臀血肉模糊的场景来。 他心里猛地一颤，有一瞬间完全喘不上气来。他压着陈欢后心的手越发用力，身体却有些颤抖。他现在才知道心疼一个人的滋味。药膏被轻轻涂抹在伤处，陈欢生着闷气，也还没喊疼。轩辕凛十分无奈，捏了捏他的屁股。真的疼？陈欢想。 大腿不疼，心里疼。那么长一道口子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得有多疼啊。 然而轩辕凛不当回事，甚至完全没意识到陈欢在心疼他。陈欢也就不敢表现出来，怕对方觉得他没有那个资格。但气还是要生的，陈欢决定直到明天早上都不和他说话。等轩辕凛给他上完药，又给他穿好了裤子，他还沉浸在愤怒里趴着没动弹。明明是在使小性子，可轩辕凛却莫名的有些喜欢，抬手捏了捏他的后颈。快起来。陈欢把头扭向一边，不肯看他。房门被敲了两下，轩辕静的声音传进来。我送了饭菜来，进来吧。他检查了一下陈欢的衣裳，把他拉起来，给他裹了件披风，这才撩开床帐子，带着他出现在人前。傅卓还是头一回瞧见他的正脸，不由一愣，肩膀却被人拍了一下。他侧头看过去，是轩辕静，正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傅卓没领会他的意思，倒是一拍巴掌，面露惊艳。这孩子长得可真好，这该怎么称呼？是宫里的主子，还是要进宫的主子？要不我先给请个安。轩辕静扶额，虽说傅卓是个姑娘，可母亲早逝，被傅文武一手拉扯大，养的性子十分粗糙，而立之年也没有嫁娶，更没有半分女儿家的娇羞细致，魂不吝起来颇让人头疼。大将军常年戍边，这位是宫里的大总管陈欢。傅卓听了轩辕静的解释，不但没明白过来，反而越发糊涂。这大总管不是太监，太监怎么和皇上睡到一起去了？他脑子转了几个弯，轻轻吸了口气。这太监去后宫可不太好办啊，皇室选妃不是讲究一个体无残缺，这挨了一刀的宗亲怎么会答应？轩辕静简直要被他口无遮拦给气死了，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。吃饭吧你。傅卓只好闭了嘴，可眼睛还是滴溜溜的去看陈欢。陈欢还是有些怕他那身衣裳，虽然打定主意不理会轩辕凛，却还是偷偷往他那边靠了靠。傅卓咧开嘴笑了笑，哎，长得可真好，皇上的手怎么了？他方才便闻见了血腥味，只不过被陈欢的容貌吸引，一时没能分神去想。此时看着陈欢，便也瞧见了搭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，那手没有包扎，还露着猩红的伤口。轩辕凛不甚在意，无妨。陈欢这当口才想起来还没包扎，就又瞪了他一眼。轩辕凛现在还没弄明白他怎么忽然就不肯开口说话了，虽然这些日子他的确安静许多，但他有种直觉，陈欢不开口只是因为他不想理会自己。陈欢已经小陀螺似的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想找干净的棉布给他把伤口包起来，却死活找不到。正发愁，眼前就被人递了一条过来。他一愣，顺着那手看过去，却是那个叫小七的男人。这人看着木头似的，竟然这么懂事。陈欢送他一个傻笑，回到桌前给轩辕凛包手。皇帝陛下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柔和起来，看得傅卓啧啧称奇，正想开口，面前的碗里就被夹了鸡腿。轩辕静不太友好的声音响起来，大将军吃饭。傅卓看了看鸡腿，又看看轩辕凛，无奈的想，他其实并不是很饿，但好脾气的贤王殿下难得凶一次，傅卓觉得还是要给他这个面子的。他强忍着开口的欲望闭了嘴，但很快就忍不住了，因为他亲眼看着堂堂九五之尊自己不吃饭先去喂陈欢，这俩人到底谁是奴才啊？ 他偷偷戳了戳轩辕镜的腰眼， 殿下，你没弄错吧？这真是什么大总管？我怎么看着他比皇上还像主子呢？ 这可真是将饭来张口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偏轩辕领这么伺候着，连个笑脸都没的。轩辕镜被他戳得额角突突直跳，想抓住他的手让他安生些，又顾忌着男女授受不亲不好动手，只能往另一侧挪了挪。偏附着并不知晓，适可而止，手指头仍旧追了过来。轩辕镜正要站起来换个位置，就察觉到一只手横插进来拦住了附着，两只手在桌子底下你来我往过了几招。小七的脸色越发黑沉，附着却笑起来， 这孩子身手不错，先王府的，要不出去过两招？ 小七握紧了道，乐意奉陪。轩辕镜眉头一拧，退下，你不是对手。小七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甚至应该还说差得远呢，可这不代表他能忍受自己的主子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。附着摆摆手， 怕什么，我还能伤了他不成？我是觉得这孩子很适合学我父家的掌法，回头你要是得了空就来寻我，我教你。 小七一呆，轩辕镜额头又是一跳，好歹是你家传绝学，你再这么闹，父老将军就该用拐杖抽你了。 他早就跑不过了，怕什么，大不了我去宫里躲一躲，魏太妃还是很喜欢我的，你还是个奶娃娃的时候他还想着给我们定亲呢。哎呦，笑死我了。 轩辕镜坐不住了，匆匆告辞走了。陈欢头一回见轩辕镜这么失态，心里好奇又新鲜，就偷偷看附着，冷不丁被对方逮个正着，就连忙扭过头去看轩辕礼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做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